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2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要哭了吧？陆家现在跟稽查院交接，一处跟风楼城打起来，陆兆颖会参与也不奇怪。陆兆颖跟潘明月这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确实比现在的风楼城分量要大。不说其他，光是一个陆家，现在一处都要好好掂量。好半晌，拦住他们的人侧了侧身，面色阴沉地说道： 放他们走。 陆兆颖走在前面，潘明月跟在后面同江科长说话。 现在对方手里有什么证据？ 手绘。 江科长将这件事大概说了一下。 风院也在处理。 潘明月颔首，在思考着这件事。江科长跟潘明月熟，就没有那么客气。但陆兆颖的身份他是知道的，只是开口道： 陆少，下次有事我义不容辞。 风慈风夫人跟在他们身后出来。疯子不太了解这件事的前后关系，也不知道能把他们安全地带出来该得花多大的力气。 我们先走了，你们先去找风院，其他事情我们会跟风院交接。 陆兆颖不太想看见疯子，他看了一眼潘明月，面色还算平静，语气这才好了些许。 我们刚从临时回来。 江科长目送陆兆颖离开，一句话都没敢多说。若是平日，他肯定会询问潘明月跟陆兆颖之间的关系，只是现在他也有些发懵。等潘明月跟陆兆颖离开之后，风夫人才缓慢地回过神。他看向江科长， 刚刚那黑衣年轻人，他是什么来路？就这么把我们带出来了？ 江科长收回目光， 那是陆少，陆家人。 其他的江科长没有多说。风夫人张了张嘴，想问一句潘明月怎么会跟他认识，又不好说，只是看向江科长问道： 你也认识明月？ 他知道江科长在稽查院现在是风楼城的一把手，所以他对江科长一直很尊敬，尤其是前段时间风楼城出事的时候。 你说明月啊？风院出事的时候，就是他暂代稽查院副院的。 提到潘明月，江科长就莫名生出了一种似乎为自家女儿自豪的感觉。 上次风院的事儿，若不是他提前找到了证据，风院可能会遭遇滑铁卢。 风夫人彻底愣住，她转头看向风慈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出声音的。 是吗？ 风慈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收回目光。这边陆兆颖带着潘明月去城郊了，两个人是去看老六的遗孀。老六的儿子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只有陆兆颖来看过他，其他人不敢来，怕老六一家人被牵连。这也是潘明月第一次去看他。小孩子什么也不懂，很喜欢笑，陆兆颖一逗他，他就笑。 小陆每次来都带着一堆东西。 孩子奶奶摇头，十分苍老的脸上多了一丝笑容。 还说要做豆子干爹，豆子跟他投缘，一见他就笑。 陆兆颖逗那个孩子，潘明月就坐在一边听着奶奶说话。陆兆颖每次来都会帮他扛大米换煤气罐。潘明月一边听着一边看着陆兆颖笑了笑。 他人一直很好。 当初秦冉去国外的时候，陆兆颖每个季度都会给他寄生活用品。潘明月跟秦冉一直很像，得过且过。除了秦冉，也就陆兆颖这些人不会多问他为什么会要抑制药物。那些在风慈面前极力想要隐藏的污秽、自卑的过去， 在陆兆颖这里似乎并不是什么事儿。 先送你去秦小冉那儿。 两人回去后，陆兆颖打着方向盘，一边看着前方，一边开口。 他要等得不耐烦了。 潘明月靠着窗户，嗯了一声，似乎陷入了沉思。陆兆颖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意外他今天格外的沉默。想想他今天刚见了风慈，陆兆颖也沉默了。等车开到了亭栏，陆兆颖才瓮声瓮气地开口道： 到了。 他下车，开了车门，沉默地跟在潘明月身后。平日里话多的他，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等看着潘明月进了电梯，他就转身离开。身后，潘明月抬手，回过神来，想要跟他说什么，陆兆颖已经走开了。他就朝陆兆颖的背影挥了挥手，按了电梯楼层。潘明月进来的时候，程木正盘腿坐在地毯上，跟程子玉比划着什么。程金一边关门，一边解释道： 他正在跟小少爷科普。 看到没有，这是什么？少爷，你还记得吗？ 程木拿着一张图片询问。程子玉抬头，瞥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低下头。程木莫名有一种被鄙视的感觉，他看向程金。 哥。 程金不理会他，而是朝程俊那边走去。 你跟陆兆颖重新制定了特训。 程俊放下手中的书，示意潘明月坐到对面。秦冉不在，潘明月对程俊还是有些发怵，他小声地应了一句。程俊靠坐在秦冉这边的沙发，微微侧了侧头，修长的指尖略微敲着手机，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 那你明天去医区一趟，至于医处的事情，你不用急。 听程俊这么说，潘明月颔首。在他这里，还没有秦冉跟程俊办不成的事儿。程金在一边默默地听着。动其他人可以，一处千万不要动潘明月，不然就集体哭去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